下个礼拜二晚十点，玉敏会客室，恩顺清义，陈日君。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這個陳日君書記。 教會裡面人人都有些不同的原則的，我的原則呢，我不會攻擊教宗的，但是因為我知道、從我和這個梵蒂岡的交易，我知道呢梵蒂岡不等於教宗、所以呢我現在批評的是教廷，不是教宗、 即是批評政府啊，等於 是、但是呢都有危險的、 因為 你平常教宗怎麼做事的，用教廷做嘢噶嘛， 系咪？ 所以，但系我谂过啦，我如果唔讲呢啲嘢咧，教廷做嗰啲坏事咧，人哋以为系教宗做噶嘛。而家我话教廷未必等于教宗， 你 哦， 你都系维护教宗啫。 恩顺清义，陈日君，下个礼拜二晚十点 ，myradio.hk 玉敏会客室，千祈唔好错过啊！ 富二代主持直船卡尔范少， 大家好啊！咁又嚟到新一个礼拜嘅富二代啦，继续有我金融猿人嘅直船， 继续有我阿卡尔啊， 系啦，咁啊近期啦，咁啊除咗股票啊或者系各方面嘅投资市场之外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大家都好关心嘅。 哦，一定是貨幣啦。 係啊，冇錯啊。咁貨幣咧就講緊係港幣定係乜嘢咧？咁其實就一定唔係港幣。港幣嚟講，其實叫唔叫穩定咧？ 我諗都算係幾穩定，或者唔知係幾好啦。因為港幣跟美金啊嘛。 或者調翻轉嚟諗，就係因為我哋本身咧就係自己用緊港幣，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覺得 感受咯。 係啊，咁其實港幣好，但係自己都唔係好覺得好啊。咁除非你去旅行啦，你經常性去旅行嘅，咁可能你就會即係對港幣嘅係啦，對港幣敏感啲。咁但係我哋香港同即係中國咁近啦，咁樣咁其實反而都好關注人民幣嘅。咁究竟點解咧？ 我想蛇上不上消費多咯，係咪啊？哎呀，直樹實定有呢個經驗啦。 係啊，我成日不上去食海底撈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嘅，其實咧就因為咧始終中國咧，其實即係卡爾應該會更加了解，就係中國係高息噶嘛。 係啊，相對香港嚟講，咁你國內做過存款同香港做過存款，大家都知道個差別都幾大啦，都幾%噶啦都。 係冇錯，咁其實就係、好多人都會帶一嚿錢咁樣，然後擺翻大陸深圳嘅一啲銀行咧，咁就做個定期。 係。 咁啊，定期可能去到三厘、四厘、五厘咁樣。係。咁啊，覺得咦都冇問題啦，咁樣好幾厘息喎，咁樣咁咪好過擺香港啊？香港之前啦，而家叫做息口又升少少，咁但係以前你做一年嘅港幣定期咧，就得0.01% 嘅啫。 係啊，咁你而家就即係同國內相比，我諗國內而家冇4%啊，國內 有啊都有啊，定期咯，係啊，冇問題。 咁你即係同香港同國內比，其實呢個差別都幾大啊。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有誘因咧，即係想喺國內整個户口啊，儲下錢咁樣都有啊。 係冇錯，咁又即係好似偷運咁樣咧。其實你知唔知道現金咧就過境咧唔可以帶太多嘅。 哦，係咩？我成日都唔係好知個阿媽佢大概幾多係上限啊？ 就係12萬咯。 12萬人民幣， 港幣12萬，我冇記錯係港幣12萬，咁大約10多萬人民幣咁 樣。好少嘅啫喎，其實係 啊，所以例如大陸嘅人嚟香港，咁就要啲人俗稱萬蟻搬家形式啦，咁樣。 我哋講走出嚟， 走出嚟咁其實攞翻大陸都一樣嘅。 係咩？但係 海關唔會點 check 嘅，因為通常都係 走資多啫，原來入去都咁難呀。 是啊是啊，其實即係 中國都是寶地啊，都是福地啊，入去都咁難。 咁但係其實就冇乜 check 嘅，其實都唔會點理嘅。 係。 咁但係就大家就即係係比較嚴謹，就喺國內攞錢嚟香港咁就比較嚴啲啫。係啊，咁你攞錢出去嘅咁， 即係入去最開心啦。 基本上都冇乜人理嘅，純粹即係。佢都係懷疑走水貨多過啲乜嘢嘅，你喺香港翻大陸嘅話。 哦，係啊，即係買奶粉走奶粉走 iPhone 多過人走錢啦、 啊。係啊，不過講到人民幣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消費咧十分之唔方便嘅，就咁耐咧都淨係得張最大嘅額都係100蚊。 可能遲啲咧出咗1000蚊俾你㗎啦，但係唔係印毛澤東。 係啊，可能印其他啦，帝制清帝嘅。 係啦、啊，印啲而家最 hit 嗰啲咯。 嚇、啊，咁其實咧就嗱，我而家都考一下呢個卡爾啦。咁啊，其實我而家有幅人民幣嘅圖啦，你有冇發現佢有啲咩唔同咧？ 因為呢個係 有咩唔同啊？冇啊，佢咪阿小好开心嘅阿毛咯。 諗真啲，你真係冇發現有唔同。我特登揾張係有唔同嘅。 呢係咪佢笑嘅？ 係啦，冇錯嘅。係 啦，係啊，呢張都係唔應該笑嘅。 嗱，我話唔敢咁講啊，我係啦。咁但係喺銀紙上嘅毛澤東咧，就係唔係一個咁嘅笑容嘅。但我覺得幾搞笑咁樣，就變到更加和蔼可親少少咯。 係咩？我覺得係笑裏藏刀啊！有冇睇《少年賭神》嘅咩？邊個對住你笑？嗰、那個就係對你有問題嗰個啦。冇睇嘅咩？ 係咁，我哋就唔多去評論佢啦。咁但係咁平時例如卡爾翻大陸會唔會有用下佢嘅一啲電子支付啊咁樣咧？ 其實咧，我翻國內咧， 即係移動支付佢哋叫做 就點講咧？是即通常都是啲同事請啦，或者係碌卡咯，碌卡之後 claim 翻公司數咯，咁冇乜所謂咁覺得，反正碌完張卡有人俾，可能你俾即係過來可以酒店錢，都好少會用袋住現金啊，即係好少即係實際理解到喂佢啲電子支付嘅情況，即係啲人成日都話要整翻個微信支付啊嗰啲嘢，咁好似有嘅。但我從來都好似冇喺入邊入過一毫子，我入咗少少錢咯，冇乜錢咯。 一陣就俾個紅包你，幫你啟動一下你嘅。 可唔可以俾大啲嘅紅包？ 一蚊咯，一蚊就可以啟動噶啦。 唔係啊，一蚊喺唔喺度唔重要，你俾多啲我會開心啲嘅。 嗱咁其實咧，微信紅包咧就最大都係200蚊嘅啫。 哦，係咩？咁少嘅咋？ 都好多噶啦，都食到餐飯噶啦。 咁你俾多幾封我啦，都係。 咁其實都可以喎，其實咁，但係通常咧就啲人就會揀轉帳咁樣就唔會用。 都可以做轉帳嘅。 咁係啦。 系咯， 啲人而家打麻雀咁样找数咧，就揿个红包咁样找数咁样咯。 哦，咁其实佢唔即系我唔知啊，国内唔好似香港咁样咩转数快啊？ 其实佢哋就唔使转数快咯，直接系支付宝同微信就得噶啦。 哦，即系佢哋已经冇即系香港要再咩转数快咁样咁嘅功能嘅。 本身佢哋轉數都好快啫嘛， 係 即係轉數，反而我唔係好了解轉數快喎。轉數快點樣嘅咧？我淨係睇到報紙就係話俾人盜用， 係啊，俾人盜用咯，就都好似風險幾高啊。因為 咁，但係佢有咩好處咧？轉數 好似就係銀行過户之間快啲咯。其實我覺得銀行同銀行之間嘅對接，我冇乜用過。其實因為我到而家都仲係用緊 PayMe 啊， 係 啊，我覺得都夠用啦，類似電子錢包咁樣， 係即係類似微信同支付 寶。係啦，即係因為同埋好多時候嗰啲所謂嘅支付嘅。即所謂嗰啲轉帳啊，都係啲幾百蚊啊，少少錢，咁我覺得夠啦，我又唔係轉幾廿萬，咁我何必需要去用啲咩轉數快咁？幾百蚊用電子錢包都 OK 啊， 係 係咯。 咁轉數快有幾快咧？ 聽人講話係即時咯，我聽講話。 哦，即係係嘅。咁其實咧，即係大家如果有用開唔同銀行轉帳嘅話咧，都會發現咧，佢哋可能要兩三個鐘頭啊咁樣先到隔離銀行嘅。咁其實目前上 delay 咗好多，咁但係國內其實就唔使轉數快嘅，因為咧佢某程度上咧就部分即係唔係同公司嘅銀行咧都有時會係即時到帳嘅，就算唔係即時到帳咧，都可能係半個鐘頭之內嘅事情咯。咁佢哋就唔使特登話再整一個轉數快嘅功能咯，因為本身都已經夠快啦。 本身已經好快啦。 咁所以其實咧就以前啦，咁啊接到好多國內客啦，咁成日都話我哋香港。咁嗰啲落後嘅就係、是、啊轉去例如匯乜銀行去渣乜銀行咁樣，咁啊佢就哇等兩三個鐘頭都未到帳嘅，咁、我啲錢去咗邊啊咁樣，反而鬧我哋，係啊，好似啲錢唔見咗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哋咧就一開始我都唔明咁，其實咪不嬲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後屘發現翻就係、是、哦，原來佢哋咧就因為不嬲咧都係即時到帳或者半個鐘頭內就到帳嘅。咁所以佢哋就覺得香港就好慢咯。 係，覺得你好似揾人噴啦，咁可能幾個鐘嘅啫，即係即時咯。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國內可能喺一啲支付系統啊，即係一啲咁嘅結算系統嚟做得比較好咯。咁即係快嘅。咁我諗香港慢啊，咁會唔會可能因為所謂嘅即係監察啦、啊，即係法規啊嗰類做得比較嚴啲啊？咁但係而家都做到轉數快啦，可能佢都係想加快速度。不過問題就一出咧，冇耐就發現，原來都真係幾有漏洞，好容易俾人哋盜用資料嘅喎。 係啊，咁所以其實就。我諗都仲係一個試驗嘅階段啦，咁慢慢去觀察一下啦。咁老實講，我自己就冇咁樣去用嘅，因為我都接受到啊，即係兩三個鐘頭。 係咯，我都還可以啊， 未咁趕啦， 係咯。 咁所以就照翻平常嘅都 OK 噶啦，咁樣咁啊平時食飯咁樣就爭住卡爾先咪得咯，直情俾都唔俾佢。 係啊，之後就唔記得咗啦，卡爾咁樣去到最後發覺，咦，不似好似呢排少咗啲咁樣，又唔知去邊喎，揾諗唔翻轉頭，不過算啦，唉，即係直船通常都揾我笨嘅，我接受咗好耐噶啦。 pay me 咪得咯。 係咯，咁所以我覺得相對嚟講喺支付嘅程度嚟講，國內係方便啲嘅，咁香港就即係落後少少咯。咁但係 都唔係啲噶啦，我直情喺國內就慣咗唔帶現金咧，咁啊香港成日都唔記得帶錢。 系咯，所以变咗成身同我攞钱， 直接问系咯，直接问你攞。 系咯，我都见到系咁啦，好可怜真系，我觉得自己。 系啦，咁即系，但系其实讲咗咁耐啦，人民币咁虽然即系我哋就未必话经常性用，咁但系始终香港人都好多会存款啊，或者都会感受到人民币嘅一个波动啊，因为本身佢咧一个相对冇咁流通嘅货币啦，咁同埋佢嘅。尤其是近來啦，就貶值變得好緊要 啊！好誇張喎，即係近年咁樣，唔係近年嘅今年啦，今年年內嗰個貶值情況真係好誇張啊！ 但係其實講翻咧，就其實貶值就唔係今年嘅事喎，咁只不過今年就突然間就變得好緊要，咁之前都有一段時間係突然間變得好緊要嘅，係 咪 升翻 15年 至到16年咯，咁去到16年底就係最底咁樣咯。咁當時就走資走得好緊要啦，啲人就碌卡買保險啊咁樣。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 啊有啊， 即係排到出門口咁樣嘅。 要禁住佢哋啊嘛，話唔俾佢再咁樣用碌卡啊嘛，即係去到誇張。係啦， 銀聯就喺當時就16年底咁樣咧，就即禁咗，咁先開始叫做緩和翻啲。 係啦，即係人仔開始有翻少少嘅即係止跌啊，開始有少少緩升翻咁樣咯。 係啊，咁我哋不如就睇下呢一年嗰一個人民幣走勢大概點樣啦嚇。 系 咁其实就你见到，因为平时自己咧就唔好意思啦，就惯咗用美金人民币睇嘅。系啦，咁其实咧就讲紧咧就系早一排啦，咁样两三礼拜前，咁其实就系跌到去6.94几嘅。 我都几低嗰阵时系咪啊？6.94， 六点九四几。咁或者我 升咗上去6.94几。 系啦，即系贬值去6.94几。系啦，咁一个 hierarchy 嘅问题咧，咁所以就其实系调翻转嚟睇嘅。 系 啦，咁。而其實今年年初咧，咁啊最高咧其實係6.2几嘅，咁啊你當6.3啦，咁啊你見到就係6.246啦，咁其實講緊咧就差唔多近11%嘅。 哇，其實好誇張嘅數。 即如果用貨幣嚟講，11%咧就真係好誇張。 誇張啊！咁當然啦，大家唔好攞嗰啲乜嘢阿根廷比索啊、印尼啊、菲律賓咁啲嚟比啦，咁嗰啲又攞20-30%去做。做一個即叫 base case， 咁啊國內即係佢哋始終冇，即係雖然大家話中國都係新興國家啊，或者係新興市場，但係相對你講阿根廷一個債務違約過咁多次嘅國家，即係印尼亦係一個即係咁軟弱，即係相對比較軟弱的經濟體，同埋菲律賓嚟比較，同中國比較，咁啊有少少唔公平。咁所以如果淨係齋睇中國咁樣嘅實力啦，咁樣嘅經濟嘅強度啦、韌度嚟講，即係10% 或者15%，其實真係個幾。幾高的數字咯， 係啊，即最重要其實是一個短期內比較跌得多。咁其實你話呢個位咧係屬於幾時咧？就正正就係等於咧就係當時2016年底嘅一個低位咯。咁亦都係6.94啊，6.95左右啦。咁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係啦，咁即講緊而家呢個時候，咁當時除咗就係銀聯嘅一個政策改變啦，咁然後其實都有話係一啲救市啊咁樣嘅。咁但係其實。而家反而就係想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或者係各界都一直討論緊嘅，或者你見到身邊每一個朋友路過，可能講開人民幣呢個問題咧，咁尤其是做金融啦，就經常性都俾各方嘅朋友去問一啲可能唔係自己經常性接觸嘅一啲問題嘅。係咁啊，究竟就係人民幣咧，咁應該係升定係跌咧？ 哇！呢、這個 咁啊，卡爾我就問你啊，咁究竟人民幣你點睇啊？升定跌啊？ 哇！你個講法同線有乜分別啊？唔係真係坦白講，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嘅節目都知道，我哋咧成日都話我哋唔中意去推測宏觀經濟，因為覺得宏觀經濟係最難推測嘅。 其實點解嘅咧？ 因為其實宏觀經濟咧好多時候有啲即經濟體系啦，包括你係個國家嘅所謂嘅政府政策啦。甚至去到貨幣政策啦，其實都影響住一個即係個數，即係咁樣嘅變化啦。咁甚至唔單止政策，亦都包括嗰啲經濟數據啦。咁就好多嘢係好難掌握到，好難捉摸到。就係、是、如果你要睇個咁大的經濟體入邊，每一個細點你都要掌握到，佢 GDP 增長幾多咧，升跌預測係點咧，同埋喂。 最慘就是貨幣政策和行政政策是由政府頒布的嘛。 是 的，政府頒布的政策即是人為，人為的是最難預測的。我覺得即是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如果大家即在個社會磨練內，發覺其實呢都是以前讀書做一加一等於二做計數是最好的，因為呢你都要一加就真的等於二，沒有其他答案。但是在一個人為的世界裏面，最難估計就是人為的政策。很多時候，如果大家特別留意即中國的政策，我發覺其實是即五時花六時變咯，即今天跟你說我今天 要 去貢幹，明天就跟你說部位救市，喂，你很難估到下一步是怎樣。即因為這些這樣的政策的浮動之間，對一個貨幣的影響是這麼大，所以才令到為什麼大家覺得宏觀經濟，對我個人來說是覺得很難估計。因為你預測是一個這麼大的一個的這麼多因素，這麼多政局去影響的東西。 Instead of 我們看一間公司，純粹是看喂它的營運能力是怎樣，它真的有這樣的團體，它有這樣很特別的競爭優勢。但是中國你真的說你看一個國家，其實你很難這樣去看一間國家，你可以說有些競爭優勢，但是競爭優勢都可以突然間隨著一些國家的政策可以因為變化變得可以變得很快，或者換屆，或者之前處理很多政治因素一下子令到你消逝了。咁既然喺咁嘅複雜情況之下，我哋先同大家講話，其實預測將來係好難，特別預測宏觀經濟係好難、好難、好難嘅一件事。 係咁，即係但係其實我又想再翻去，即係 back to 翻啲 basic 噶啦。咁就係不嬲講緊就係一個國家嘅經濟強弱咧，咁就會反映翻佢嘅貨幣裏邊嘅。咁其實我覺得全世界貨幣，即係大多數易發展嘅國家嘅貨幣都係啦。咁啊，中國勉強都未算易發展嘅，咁但係 supposingly 咧，佢都應該係同個經濟走向係要相似嘅。咁係咪其實講緊中國嘅經濟真係唔好咧？ 我覺得其實有一些情況是更加似一個市場的睇法咯，即係講咧其實如果你簡單嚟講，你可以擺到一間買股一隻股票一樣啫嘛。間股票嘅公司有份點樣同埋真係唔好，有時候未必嘅，可能有超賣嘅情況出現，亦都有超買嘅情況出現嘅。咁視乎究竟大家對一個即係一啲預期係點啦，因為你可能你走出嚟其實都係一個預期睇法啫嘛。可能成個特別係即係你而家咁樣走得咁誇張嘅時候咧，即係跌得咁誇張，走得咁多嘅時候，資金流外流咁多嘅時候，可能係一個市場嘅睇法嘅變化。咁啊，大家可能轉移希望揸其他資產，不希望揸呢個人民幣的資產、人民幣的貨幣，咁純粹一方面可能是包括對即係國內經濟可能不睇好，或者而家國內啲經濟數據做得不好啦。另一方面都可能即係佢哋知佢哋對預期嚟講，某一方面的行政嘅手段冇乜信心啦，或者缺乏一個嘅叫做一個信念咯，消逝咗，咁而令佢變化。可能近年嚟就你睇今年嚟講啦，變得最誇張嘅國內就係走去貢幹啦。咁啊，啲人會擔心，喂，增長會唔會出現硬着陸咧？咁啊，經濟發展會唔好啦？呢個好多時候係大家擔心啦。咁同樣地，佢去貢幹嘅時間，啲人會發覺，喂，其實原來中國有好多嘅境內嘅公司啊，或者啲嗰啲企業開始出現越嚟多違約喎。咁啊，啲人會擔心，喂，有個危機喎。咁未必可能個經濟上唔到，更加可能係大家對其他唔同因素都有concern啦。咁我擔心嗰啲唔同因素突然間會隨住不久的將來爆發出來的時候，那影響很大，那這下子就變相大家會覺得，喂，不如我先避一避風頭，不要碰人民幣的資產，或者碰下其他可能手持其他避險資產。因為始終我相信國人民幣一定不是避險資產來的，那避險資產人們會選可能日元這樣， 日元歐元 啊，你就不會選人民幣。所以不嬲，其實新興市場國家其實 都有影響的，除了經濟。另一個因素就是新興市場的貨幣其實都跟一些即 developed country 是有即係關聯性，咁好多人會想，當然你美國加息咁講啦，咁你當然息口再越嚟越提高嘅時候，咁你同新興市場啲貨幣息差收窄咗，收窄咗嘅時候，咁啲人覺得，喂，我既然係喺一個發展嘅比較穩定、低風險嘅國家入邊嘅持有資產都有相對比較好嘅息口嘅時候，咁咪願意將一啲嘅所謂的一啲叫新興市場的資產，咪轉移翻出去咯。所以點解見到咁多？即係頭先你都話即係一啲可能唔同嘅新興市場啦，開始今年出現好多走資啊，或者都唔止得中國嘅啦。你望東南亞地區其實都走咗好多，開始都跌咗貶值啊，出現呢個情況。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話中國10% 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係只不過話如果考慮到中國咁樣嘅情況，即係佢雖然係新市場，但係算一定係新興市場入邊比較強勁嘅一個國家啦。咁佢都出現咁嘅情況先至誇張啫。 係，我諗好大嘅一個隱憂咧，亦都係因為個利率嘅一個變化啦。咁同時間美國亦都升，即係利息上升啊。咁個息差亦都會收窄咗。係。咁其實相對嚟講就係，正如一個理論啦，就係、是。好簡單，就係以往嚟講，咁人民幣可能一個定期喺大陸咁可能五厘，咁但係而家其實好似前兩日啦，我都有少少人民幣攞咗翻香港轉翻做港幣，咁啊佢又同我講，如果你而家轉做港幣嘅話咧，咁可以做翻一個月嘅定期，咁都會有三點幾厘喎。咁你講下，其實你就考慮就係，其實三點幾厘同五厘，咁我不如唔跑嚟跑去啦，爭個利息。係 啦， 咁其實個即係其實咁啊，都會有個好簡單，我身一個普通嘅個人嚟講啦，咁其實都會有個資金嘅流動。咁更何況你即係成個世界、成個資本市場嘅體系，咁你啲基金又好，各方面都好，咁其實佢哋考慮點亦都會有唔同嚇。咁所以其實呢一方面亦都會帶動到新興市場同埋已發展嘅市場嘅一個資金嘅流動啦。其實每次息口改變咧，都會預示到就係有個 capital 嘅 inflow 同 outflow 嘅。 係啦，咁呢個我相信即係隨住即係特別係近期啦，即係可能喺美國各方面嘅息口不停咁轉變，或者不停咁去出現一個調整嘅時候咧，我相信即係新興市場越嚟越多受壓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受影響嘅因素嚟嘅。咁但係你話即係人民幣究竟喂佢捱到幾多咧？ 或者佢究竟升定跌咧？係 啦， 而家就好熱烈討論，但係其實好似我哋平時都講開咁，其實就冇一個話好正確嘅一個睇法嘅。咁但係你可以有唔同嘅角度去參考咯。 係咯，咁啊呢個其實就係而家大家即係叫推測最多嘅嘢。咁但係你話除咗息口之外，其實都好視乎喂國內政府其實即係政策係做啲咩噶嘛。 係，咁啊其實咧就我即係都抽咗少少咧，就係所謂相對比較權威少少，因為其實咧而家就喺市面上咧都講緊，一直都係話人民幣有排跌啦，可能跌到即係破七啊，去到有啲大行直情預計話7.3啊、7.4啊咁樣，就係歷史嘅新低。所以其實咧就會睇翻咧就係彭博啦，彭博即係 Bloomberg 啦，其實佢哋都會做翻啲研究啦，就係講緊人民幣嘅一個價值啦，咁究竟係會係高估定係低估咧咁樣。 咁有咩佢哋嘅睇法咧？覺得 咁啊，其實即係佢哋又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啦。咁我唔知道平時睇人民幣，因為我諗卡爾平時可能相對少啲接觸人民幣啦。咁其實佢哋就好簡單，其實都係用翻除咗 GDP 之外啦。咁佢哋其中一樣嘢咧，就係用翻個經常帳嘅順差逆差，咁睇翻佢啲，其實簡單嚟講就出口入口咯。咁你啲錢嘅流動係點樣咯？即其實 你除了是一些資金的可能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動，你看回他們做生意的一些出口入口，其實你都會看到個貨幣的一個流向咯。其實他們就會用一個經常帳的佔這個 GDP 的一個比重，其實你看到整個是一個趨勢，是一個都幾明顯地的趨勢咯。其實他們這樣就會預示翻，其實就是說回他們說就其實人民幣近年來的一些升值其實都還未反映在一個經常帳裡面，所以其實他們這樣現在這個呢純粹一個有個滯後。 OK， 好似睇落係好似真係真喎。 係啦，即係其實而家就係、是、咁，其實理論上如果你跟回你即係解釋翻少少咧，就係個經常帳咁其實就係出錢同入錢啫嘛，你做生意。咁其實一早你已經見到個經常帳已經係跌緊啦咁樣。咁但係人民幣其實就係近呢兩三年先真係開始不穩，之前都仲係升緊值嘅。係 啊 係 啊。 咁理論上其實應該佢而家先係跟翻佢 個 chain 而家升 得聲，跟翻佢個經濟情況，純粹一個滯後嘅表現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角度啦。咁如果呢個角度係咁樣嘅話，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留意翻就係個經常帳個數字。咁但係你問我啦，就算佢呢一套 theory， 因為其實佢中間仲牽涉咗好多嘅數字同埋假設嘅，咁我都大望一望。咁但係我覺得就喺度就唔方，即係無謂去作好多解釋。但係你問我，我覺得係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咁呢個其實我覺得相對地可能係要 慢慢會再反映到咯。即係如果但係如果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呢個其中一個解釋因素咯。但係咪真係用呢一個係一個決定因素咧？又好難講。我相信都係一個幾混合嘅因素。即係如果你用呢、這、一個喺跌嘅時候講呢套，或者升嘅時候就搬另外一套，可能係即係所以話佢係咪一個符合咧？又好視乎究竟。即係嗰陣時，邊個因素影響多啲咯？係 啊，同埋你話滯後嘅都滯後咗好幾年啦。 係啦， 即係你話 theoretically 佢而家係正確啦，咁同埋亦都應該要係正確嘅。係咁，但係你話，哎咁啊個問題就係，如果我一早發現咗嘅，咁我覺得要 short 人民幣，咁我 short 到幾多啊？2009年開始跌，咁我當我2009年發現嘅，而家差唔多2019年先真係跌得咁緊要嘅時候，咁。就即係滯後得太緊要啦，咁呢個都有問題咯。咁但係大家，我覺得可以知嘅就係其實究竟人民幣或者一個貨幣合唔合理，係可以咁樣去做一個推測啦咁樣。 嗯， 係啦。咁呢個純粹就係俾大家做個好簡單。 係咯，即係一個單面嘅一個叫做一個 single factor 去睇一件事咯。但係即係我個人覺得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 是啊，当然不是啦，但是有时候一些很简单的东西都挺有参考价值的。另外呢，我突然间想起，因为就没有摆去我们需要讲的 side 的。因为你讲起我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但是有一个很大家都学过的指标呢，就很简单的巨无霸指数。哦、其實它很簡單，但是它沒有一個預示能力，反而又有的。 它不是很脆弱，反而 Big Mac Index 有。 Big Mac Index 其實你會不會知道 Big Mac Index 平時是怎樣做的呢？ 它是拿 Big Mac 的價錢對一對嘛。 是的，因為它認為呢就是全世界的 Big Mac 呢，其實他們都是一樣的產品來的。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但是 我深刻我覺得不是 的。是的， 我覺得不是的，在某個地方我包呢大舊一 點。 是的，但是 香港魚柳包小一點，還有香港魚柳包小一點。 是的，即是我自己就有個幾搞笑的習慣，就是我去不同國家都想試試當地麥當勞的。咁當然唔係為咗一 Big Mac Index 啦，純粹想食下麥當勞咁啊，睇下有冇啲咩分別咁樣嘅。因為每個國家嘅麥當勞都會調節一下當地人嘅口味噶嘛。係啊，咁啊，即係咁，但係 anyway， 咁但係 Big Mac Index 每年呢個經濟學人咧都會做翻個統計嘅。咁然後咧就講翻就係當地 suppose 咧你同一樣嘅即係巨無霸啦，咁你同一個貨品應該價錢一樣嘅喎。咁點解佢計翻出嚟價錢會唔同呢？咁就會喺個貨歸咎於喺個貨幣個升值貶值度啦。咁你就可以預示翻究竟嗰個國家究竟其實佢係應該要貶值翻啦，定係升值翻？咁啊做翻個統計。咁其實somehow咧有啲另外啲公司咧就會做翻個統計咧，就統計翻佢哋個統計做得好唔好？ 咁奇怪啊，做法 系啊，咁啊，即系睇翻呢个所谓权威性嘅指标，咁佢哋做即系咪真系有用？咁深烤其实都系几有用嘅，咁但系你话个时间性亦都系估唔到啦，即系纯粹就系佢应该要升值定贬值，但系冇人知道几时会升翻值，几时会贬翻值嘅。 我谂呢个都系点解？我觉得预测将来始终都系比较难嘅事，即系好难，即系有一个人可以敷衍咁去叫做俾到一個預測嘅，即係始終都係統計數據咯。即係現在嘅資訊，你話係咪可以決定將來咧？ 冇啊！我覺得貨幣呢樣嘢咧都深烤就係估下估下咯。咁即係突然間可能你M2 突然間印大量的銀紙，即我假設啦，當然暫時看就不會這樣，但是說突然間他印大量的銀紙，然後成中國周圍都很多錢，其實你的貨幣都會貶值的。 是 咁呢啲都係估唔到嘅事情， 係咯，估唔到事，因為好人為咯，成件事就係、 是。係啊，係啊，咁但係就純粹就叫做同大家就係透過人民幣同埋中國咁特別嘅市場咧，就去做翻啲討論啦，咁啊睇下可以就點樣去再去思考一下咁而家你哋如果喺大陸嘅一啲定期咧，咁仲應唔應該話擺翻喺呢一度咁樣咯？ 嗯， 咁啊，但係如果以卡爾嘅角度咧，咁仲有冇啲咩角度係可以係即係有少少諗法咁樣可以係做到？ 我比較中意睇係咪即係可能息差嗰啲方面會比較有概念可以去，因為我成日覺得貨幣政策決定因素幾大嘅。 息差咁即係係點樣咧？係睇翻佢個 即係即係可能啲國家嘅息差同啲美國啊，就特別美國咯，即係美元係最即係好主要嘅 dominant 嘅 currency 啊嘛。咁呢個係咁決定到喂，究竟即係頭先喺度美人仔對美金嘅睇啦，咁其實都係喺之間息差影響會唔會即係夠大咯，即係會唔會有改變啦？咁我呢個都幾明顯嘅。 哦，係。咁其實啦，就另外咧，就佢都會有啲統計咧，咁究竟人民幣佢哋就是、又係一系列嘅數字啦。咁啊，同同佢哋個呢個 fair value 啊，咁啊爭幾遠啊？ 因為只有 fair value 呢個真係有趣喎。 佢其實係一個 business model 嚟嘅，佢純粹就係、是、嗱，我大家睇過咧，其實佢就係 part 咗好多 premium， 我唔知點形容好，就係、是、佢計翻每一個風險同埋呢個各方面嘅指標，咁又計翻咧人民幣理論上應該幾多少，其實都係數學一啲公式嚟嘅啫，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過啦，做過金融嘅，其實只不過好大嘅 Excel 表嚟嘅啫。係，咁然後就計翻咧，就認為咧就係、是、仲有一個貶值嘅可能性。咁尤其是咧就係、是美國呢方面啊，咁中美呢個關係咧。咁啊，令到尤其是所謂嘅貿易戰啊，各方面啦、啊，咁啊影響到成個中國嘅一個環境啊。 係。 咁所以如果你相信佢呢一個 fair value， 即係Bloomberg 講嘅研究啊，純粹就係抽翻一個所謂好權威性嘅一個研究俾大家睇下咧，咁樣去睇嘅話咧，咁其實人民幣就仲係應該要貶值嘅。 咁其實係，咁成日啲人都話人民幣咧係。已經過分貶值了，美國成日都話喂操縱匯率係過分貶值，喂咁而家再貶值，喂咁啲美國咪好唔開心咯？如果你根據呢個講法， 點解會美國會唔開心咧？ 如果你再貶值多啲人民幣， 係 咁咪人民幣出口咪再強啲咯？ 係冇錯冇錯， 咁啊變相喂咁啊更加損害美國公司啦，咁啊入口咁多人民幣，嗰啲貿易差更加大，咁你知本身已經美國已經好唔開心噶啦，咁而家突然間話喂又要再入多啲，喂咁咪仲大鑊？ 但係其實中國亦都唔想佢個貨幣貶值得咁快嘅 喎。當然啦， 係啊，咁啊即係就算唔好講啲國際性嘅問題，就咁一個民生嘅問題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啦。如果人民幣貶值， 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都係翻翻去最開頭啦。其實你就冇一估嘅。其實而家中國講緊咧個經濟情況咧，就啱啱我哋都有討論過，就係、是、其實佢屬於一個兩難啦。就算而家佢人民幣就算升值同貶值咧。佢個國家本身都有好多問題，真在嗱人民幣貶值咧，就有呢一邊嘅問題；人民幣升值有另一邊嘅問題。 係啦，因為中國其實而家個經濟問題咧，都唔係簡單單單三言兩語講得曬，因為佢更加唔只係一個社會嘅一個貨幣政策問題，更加係涉及到可能個社會嘅架構啦，即係產業嘅分佈啦，人口嘅嘅階級嘅嘅結構啦。咁你一系列嘅問題都影響住即係中國佢成個。經濟的發展，所以你話其實行個貨幣政策，其實去到翻轉頭又要睇翻，喂，究竟個經濟實際社會個個層面係點樣？所以你話唔止，即係你話兩難，真係兩難咯。究竟我放寬定收緊，我息口嘅政策係量寬定係緊縮？咁其實都好受到啲唔同因素影響。所以你話喂按住一套嘅政策，你點樣定咧？咁呢一個我諗，即係唔好話即係。即係我哋嗰一難啊，甚至我相信啊，中央入邊嗰啲智庫啊，咩國務院副總理啊、劉鶴啊嗰啲咧，即係專做財金嗰批咧，其實都好頭痛、啊，我相信都。 嗯，係 啊。 係咁啊，即係我哋就大約咁樣去睇呢一樣嘢啦。咁但係好啦，咁我就再想同大家分享多一樣嘢咧。其實呢個係直樹嘅一個睇法啦。 係，直樹睇法 係直樹理論，係直樹理論。 樹理論 即係冇咁權威性啦。咁但係我平時自己咧會去留意啲乜嘢咧？咁啊最直接少少咧，我會留意一個國家嘅外匯儲備啊。 係 咁啊，中國嘅外匯儲備。咁啊，其實就再真實反映到咧，就係該國。嘅資金嘅流向係咁啊，即係無啦啦唔會無啦啦兑換咁多嘅一啲外幣，咁然後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咪預示到佢其實啲資金係其實外流緊咯。如果佢個外匯儲備係越嚟越少嘅話，係咁，所以其實由年初咧就已經睇到咧佢個外匯儲備已經係越嚟越少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就直到通常咧就去到一個就係叫做3000K 啊。嘅一個界線位咧，咁就係喺一個危險嘅狀態啊！講緊就係中國每人咧，就其實中國唔知道你知唔知咧，每人係有50,000美金嘅外匯限額嘅。 係啊，所以大促勁一年係嘛？呢個係 呢個係匯出去，唔使買搬家，唔使用任何嘅方法嘅。咁啊，講緊咧就係呢一個數字嘅話咧，已經去到連掂到一個臨界點咧，就係每人都用呢個限額嘅話咧，咁啊成個中國就冇曬外匯儲備啦。 哦，咁而家呢一個跌落係咪應該就差唔多掂呢個？ 到啦，係啦，因為之前咧其實講緊咧就係已經係有機會到呢、這、一個，即係兩年前啦，嗰陣人民幣貶值咧，又講一直會有機會即係到呢個位啦。咁一個屬於不知點解大家會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好危險嘅狀態啦，因為其實喺我角度其實一早就好危險啦。如果講開匯率嘅角度係咪先？咁但係大家都認為呢個係一個界線啦。咁所以第一件事啦，想同大家分享嘅，我覺得咁樣會更加直接多少少嘅，就係睇外匯儲備。咁所以我每個月咧都會留意翻中國公布嘅外匯儲備嘅數字係升定跌嘅。咁又亦都去，即系唔好话去推测啦，都唔敢去推测嘅。但 系 心里边有个谂法咯，但系又会知道中国而家。或者是中國的大部分的人對於他們手上的資金想不想走、啊、 但其實這個外匯儲備的數字好像都挺 fluctuating 的，是不是？看到好像有幾波動性很大，雖然這一段時間18年後開始又是這樣跌了，18年之前呢、其實都挺好的、 18年之前呢，那其實怎樣呢？其實因為、當年呢就是在16年底之後啦，那其實中國就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就是禁止這個資本外流， 打大鱷， 是打大鱷。其實你就會記得就是有很多的大公司其實都是被人家去捉走了，那些老闆 不見了， 是不見了， 影影下相在上面跌下來死了， 是的，都有這些 下場死了， 是的，就是當年就是16年底之後就不停有這種事。還有其實再正路少，其實他都封了很多投資的一些方法。大陸有個叫 QD 的壓度，中文我不記得叫什麼，即是總之是用 QD 壓度，是的 QD 就 是總之就是投資在境外的，就是啲公司 institution 可以投資在境外的一些申請，全部都是不被申請或者是不批核的。咁所以咧，所有好多喺中國做投資，但係做國外投資嘅公司，基本上都生活唔到或者生存唔到嘅，冇申請唔到呢啲額度。咁我直情係去到國內咧，係要同其他公司買呢啲額度啊，就借佢個名又再做投資。咁所以其實佢哋打壓得好緊要啊。咁所以就令到個外匯儲備咧就慢慢升翻，全部都係某程度上咧係國家嘅一啲措施上嘅行為嘅。咁但係你話年初至今啦，咁可能國家某程度上就未關注呢樣嘢啦，因為你都見到係6.3啦，即係對美金係6.3啦，即係一美金對6.3人民幣，咁而家就係一美金對6.9幾嘅人民幣，咁係啦，咁講緊就係外匯儲備已經係年頭已經你會留意到跌緊啦。咁因為可能中國而家擴張嘅位置就係所謂嘅貿易戰啦，而唔係話其他嘅嘢，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就認為啦，咁同大家分享多個觀點啦。除咗啱啱講嘅即係貿易順差係差之外啦，咁其實我覺得更加直接嘅就可以睇下外匯儲備變化。咁啊，留意一下中國究竟個情況究竟點樣。咁而就大家最尾一個決定就係唔係諗人民幣升值定貶值，但係我覺得就係你睇翻息口啊各方面，就其實好地地即係香港嚟講，其實你要做嘅投資可以有好多咯，唔一定話即係要將嚿錢話擺翻去大陸做翻個定期。 咁整體嚟講，直樹理論係咪即係覺得都係悲觀啊？ 相對嚟講就暫時嚟講都係 悲觀 悲觀少少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唔知道幾時有人又會出手救市。係 啦，即係我哋唔預測將來，但係呢一個 stage 咧，我哋覺得係悲觀嘅，即係暫時我諗嗰市場上悲觀，包括我哋都覺得係有啲即係頹勢嘅。咁但係我哋就一如既往都話，我哋真係唔去預測，但係只係同你講，我哋喺呢個 stage 咧就覺得我哋處於一個嘅處境咧，就我覺得比較覺得個狀況比較困難。係有少少悲觀嘅，我哋覺得。 咁即係冇，我哋作為香港人冇咁嘅意思去擺啲錢喺國內啦。咁如果即係好好彩地有人有國家有救市嘅，咁人民幣又升翻嘅，咁你咪嗱嗱聲將啲錢擺翻翻嚟咯。咁我覺得呢啲好個人嘅決定咯。咁啊無謂就係因為人民幣升值貶值而影響到自己的情緒，我覺得呢樣先係最緊要咯。 係咯。 係咁，我諗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就再同大家討論其他嘅議題啦。好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